云深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东平王刘禹是汉元帝的弟弟，因为后台硬，他从小就目无王法，干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儿。面对这样的亲弟弟呢，汉元帝是既恨又叹，最后想出来的办法就是调正直而又敢作敢为的王尊为相，对他进行制约和打压。要打造好这个目无王法的王爷，注定就不会一帆风顺。这刘禹很喜欢到外面去寻花问柳，并美其名曰微服私访。王尊上任之后，他马上就给马夫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出车必须经过他的批准。这下刘禹就不能随便出巡了呀。刘禹被限制了自由，非常生气，连皇帝老子都管不了我，你敢来管我，是不是活腻了呀？他就动了杀机了，那王尊就危险了。刘禹想到除去王尊的办法很简单也很实用，喜欢看武侠的朋友呢，一定对这样的场面不陌生。当小人想除去他仇人的时候，明的起不到作用，就用暗的，比如说下毒。而一些更聪明的呢，会借刀杀人，就是假装啊从哪儿弄了一把绝世好刀或好剑，然后请某某人来看，就在他惊现于宝刀宝剑的时候，出其不意一剑刺穿仇人的脖子。而刘禹不知道是不是看过这方面的知识，总之他也来了个借刀杀人。他不是老一套的公式化的程序，借刀、献刀、拔刀、挥刀、收刀，最后把目标干掉。他先把王尊叫到宫里，然后说了这样一句极富挑逗性的话：我知道你向来以勇猛著称，不妨拔出你腰间所配之刀，亮点绝活给我们看看。王尊是什么人物啊？从刘禹那阴晴不定的脸色当中已经看出些许端倪。他说：这刀我是不会拔的。王尊就生气了：丞相莫非翅膀硬了，敢公然违抗本王的命令？臣不敢违抗大王的命令。王尊说着把双手举起来，然后叫刘禹的武士过来拔刀。刘禹啊，本来他叫王尊拔刀，就可以以公堂之上持刀谋刺的罪名直接把王尊给杀了。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呢，人家王尊拒绝拔刀，却叫他身边的武士来拔。这么一来，他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呀。王尊对着发呆的刘禹，索性就来了个直言不讳：我奉皇上之命来做你的国相，来的时候就已经和亲朋好友进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根本就没打算活着回去。以前我听说大王很是勇猛， 如今看来只不过浪得虚名。大王如果想砍我的脑袋，直接动手就是，何必假借拔刀这种伎俩呢？王尊的话是句句在理，声声都敲在刘宇的心上，他只好哈哈一笑，随即命令手下备酒设宴。两个人来了个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就在刘宇感叹今朝有酒今朝醉呢，他的母亲却发出他日忧来他日愁的感慨。他老人家这么想啊，自己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如果以后都生活在王尊的阴影当中，儿子就没有快乐了。于是他给朝廷写了一封信，说王尊很傲慢，他们母子都受他的控制，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汉元帝接到信之后，对王尊进行了罢官处理。从此，刘宇和王尊都自由了。刘宇可以恢复无拘无束、无法无天的生活，而王尊也无官一身轻，可以过与世无争的生活了。可是呢，人生命运的转折往往就在举手投足之间。就在这时，汉成帝的大舅舅王凤却主动给王尊抛来了橄榄枝，把他招为军中司马。汉元帝驾崩，汉成帝即位。汉成帝为了打造外戚派，重用了舅舅王凤。王凤也没忘了重用王尊，他立马把他升为司隶校尉。也不知道是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原因，王尊一上来就向朝中最高领导的一把手匡衡和二把手张谭进行开炮了。汉成帝接到弹劾奏折以后，他也很为难，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儿。他们两个虽然有过失呢，但是不管怎样，在揭露实显的罪行方面还是起了带头作用。如果此时重罚他们，自己刚刚登基不久，势必造成不良的后果。如果处罚得轻了，那无疑是隔靴搔痒，无关大碍。不知道如何处理的汉成帝这次索性来了个高高挂起，暂时不处理了。汉成帝不处理，丞相匡衡却坐不住了。他得知自己被弹劾之后，长叹了一声，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知道没有好果子吃的他，很识相地向汉成帝打了辞职报告。人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呀？匡衡本来的意思呢，既然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如果我能全身而退，就算失去一切，也都可以了。应该说匡衡是有自知之明的，功名利禄是身外之物，唯有生命最宝贵。可是呢，这一次汉成帝没有成全匡衡，驳回了。理由是现在国家正是用人之际，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怎么能归隐山林呢？为了彻底打消匡衡的后顾之忧，汉成帝只好委屈王尊，把他降为高陵令。汉成帝从大局着想，最终牺牲王尊，以稳定民心。王凤在这件事上也只能当看客了，爱莫能助。可是呢，事实证明这只是汉成帝的权宜之计，匡衡终究没能逃出被贬的命运。后来他被遣回故里，没几年就病死家乡。有后人评调还作诗一首：埋玉此山侧，金生动汉庭，貂蝉兼入相，凤雅善传金，日暖花空落，年深草自青。 独来世故里，仿佛见遗形。在之前咱们是说过的，汉成帝的外祖父王进当年对当官不感兴趣，但是对娶老婆却情有独钟。他大大小小的老婆也都不是吃素的，除了耗尽王进的金钱之外，也没少做事儿，一共为王进生下了四女八男。王政君在女孩当中是老二，八个兄弟分别是王凤、王曼、王谭、王崇、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此时除了二弟王曼因病早死之外，其他的都还健在，而这个王曼留下的儿子就叫王莽。汉成帝要重用外戚呀，七个还健在的舅舅当然一个也不能少。他首先封王政君的大哥，也就是自己的大舅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成为朝中实权在握的摄政王。后来又加封其他的舅舅，王崇被封为安城侯，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被封为关内侯，个个都身居要职，个个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也正是因为这样，王氏政权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形成了。那权力之大，就连汉成帝也无可奈何。比如说吧，王商因为有王政君的撑腰，据说有一次为了避暑消夏，竟然以身体有恙为由向汉成帝借用了明光宫。那明光宫是什么地方啊？是只能皇帝进出的超级大别墅。汉成帝心里边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但还是违心的把明光宫借给了这位得不起的旧侯爷。有了初一就有十五啊，随后王商又做出了得寸进尺的举动，他擅自凿穿了长安城，把澧水引进自己的府宅。如果是长安遇到百年难遇的旱灾，那倒也罢了，可是呢，王商花费无数的人力物力，却只为了一件荒唐的事情，行船取乐。他凿穿了城墙，把水引到自己府里边，就为了想在自己家院子里边乘船。可能王商的本意是人生得意须尽欢，他在寻欢的时候不仅破坏了长安城的城市建设，更重要的破坏了汉朝的法律法规。这件事之前呢，汉成帝居然一无所知，事后也不见王商来禀报。汉成帝心里边虽然气愤，却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以息事宁人的态度让这件事不了了之了。另外呢，据说王根的宅地建造的不但极其豪华，而且其园中的建筑是山寨于未央宫里的白虎殿。按照汉朝的法律，这可是欺君之罪。对于这种公然蔑视皇权的行为，汉成帝发怒了。车骑将军王殷很倒霉的就成了汉成帝的出气筒。王殷无缘无故的被汉成帝骂了一通，也是气愤不过，于是找娘家人皇太后去评理。考虑到一个好汉三个帮，他还叫上了王商和王根两个人。王商本来就很多地方触怒了汉成帝，这件事如果不摆平，汉成帝下一个开涮的对象那就是他了。而这件事本来就是因为王根而起，因此呢，王殷叫两个人，两个人立马来了个一呼而应。他们想出的绝妙的办法，就是向皇太后情义请罪。这可不是什么讲情义那俩字儿，这个情大家都知道， 那是情形，就是脸上刺字。意呢，就是鼻子旁边割个利刀，就是割掉鼻子，就是这种刑法。皇太后就给他们安慰了，说皇上太过分了。有了皇太后的撑腰，这三个人胆气大了，信心足了。第二天，王殷、王商、王根干脆直接上朝向皇上请罪。汉成帝一看他们这雄赳赳、气昂昂的态势，心里边就像15个水桶七上八下呀，哪还敢治什么罪呀？只好息事宁人。也正是因为这样，王家一下子占据了朝廷的制高点，风头之强劲，比当年的霍家一点都不逊色。王氏家族的突然兴起，朝中的文武百官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又都敢怒不敢言。都说老天有眼，这话一点都不假。就在朝中大臣敢怒不敢言的时候，老天开始发威了。这年4月的春末，黄雾笼罩天地，祖国江山一片云蒸雾绕。6月夏初，不计其数的轻营集结未央宫，绕梁多日是久久不散。9月秋浓，早晨在东方出现了2个月亮，晚上出现了长4-5丈的蛇形流星雨，灌入子宫。这种怪异现象是不一而足。监大夫杨兴等人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对汉成帝进行了上书。上书的内容还是老调重弹，归纳种种怪异现象都是阴气太盛侵吞了阳气的缘故。高祖曾立曰，非有功之臣不得封侯，如今太后的兄弟们对朝廷没有半点功劳，却全部都高居侯位，这是上天对此的警示。面对这样的弹劾，王凤没向汉成帝进行解释，而是直接呈上了辞职报告。接到了大舅舅王凤的辞职报告，汉成帝先是很震惊，随后又很愤怒。他回了这样一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啊，谁也改变不了。于是对他的请求不予批准。王凤假借辞职啊，其实是做个样子给朝中的文武百官看，表演完毕，又过起他的神仙日子了。王氏家族继续把持朝廷，老天也就没闲着，继续发威。建始3年，也就是公元前30年，先是夏天发生了重大的旱灾，饿倒的百姓尸骨露于野。而到了秋天，突然又来了洪灾，滂沱大雨连下了7749天。就是这样的洪水泛滥，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长安呢，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融洽的气氛马上就出来了，传出谣言来了，洪水将冲倒龙王庙，长安将面临水中孤城的危险。这谣言之所以能成为谣言呢，是因为属于小道消息。也正是因为这样，谣言很快就传遍了长安城内外。百姓听说将有灭顶之灾，就纷纷的都收拾行李，然后徒儿带女，选择了逃亡。面对着百年不遇的灾情，面对着蛊惑人心的谣言，面对着百米冲刺一般的老百姓，汉成帝也是忧心忡忡，寝食难安，于是召集朝中重臣进行了一次紧急会议。作为大哥大的朝中新宠王凤当仁不让的第一个站出来，然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以独特的思维方法提出了这样的抗洪救灾方案。如果洪水真的冲到龙王庙，可以分等级有步骤的撤退。第一等级自然是皇上和皇太后，大水来了可以驾船而去。第二等级是文武百官，只有这些当官的安全转移了，领导先走，然后再轮到老百姓。应该说呀，王凤充分体现了皇权主义，领导是要救的，百姓的死活那就不管了。可是他的话音还没落呢，就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并且说了：“将军此言差矣。”大家齐刷刷地看着这位勇敢的人，这位还是说：“水还没淹到城里来，就谈避难的事儿，这是跟大雁还在天空，就谈该如何吃法是一样的，这是杞人忧天呐。”发言人叫王商，是汉宣帝舅舅乐昌侯王武的儿子。王武死了之后，他承袭了爵位。汉元帝时期，因为口碑好，他被提升为右将军。汉成帝上任，把他调为左将军。他也不愧为将军，他的发言得到了文武百官的一致赞成。汉成帝也认为有道理，就开始辟谣。可是呢，天下并没有就此平静下来，接下来表演得更加来劲儿了，日食、地震、洪水都出现了。面对这样阴盛阳衰的局面，王氏专政的谣言再次四起。王家人也不是吃素的，马上就此召开了家族会议，最后达成了共识，移花接木，只有把这些阴盛阳衰之兆转嫁到别人身上，才能洗脱王氏家族的罪名。那么谁是最合适的嫁祸人选呢？一个人就这样浮出了水面，汉成帝的皇后许皇后。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我是作家周梅森，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成王败寇，佯算阴谋，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展现历史画卷，纵览天下大事，读史有学问。每天中午12:30到1:00，敬请收听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如果只用一句话来形容汉成帝的皇后许皇后，那就是才貌双全。她是汉宣帝原配许平君皇后的侄女，她的父亲乃是集大司马、车骑将军、平恩侯几顶高帽子于一身的许家。如果按这样的家庭关系推算呢，汉成帝还得管许皇后叫表姨妈呢。当年汉元帝立刘骜为太子，就立皇后为太子妃。漂亮而且熟读史书的许氏，自从做太子妃开始，就使出了浑身解数，将太子刘骜的注意力转到了他的身上。果然，太子刘骜对他的依恋是日益加深。也正是因为这样，太子刘骜当了皇帝之后，许皇后顺理成章的就成了皇后了。据说汉成帝对许皇后达到了痴迷的地步。可事实证明呢，许皇后什么都争气，就是她那肚子不争气。汉成帝啊，一直都宠她迷恋她，她的肚子也曾经争过气，生了一对儿女，但是福大命不大，襁褓之中就夭折了。后来他的肚子就再也不争气了，不管那汉成帝怎么努力，他的肚子就是再也大不起来了。后宫的处事原则是，有儿子不一定能行，但是没有儿子那是万万不行的。这也注定了许皇后的命运以悲剧而告终。许皇后很快就体会到了世态炎凉，面对无后的许皇后，汉成帝没有丝毫的怨言，但是王政君却坐不住了。自古以来呢，最难相处的就是婆媳关系，除了许皇后无后这个死结让王太后无法释怀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不能忍受同为外戚的许氏家族凌驾于自己的王氏家族之上。早在汉元帝时期呢，许皇后的父亲许嘉就已经是掌权近十年的辅政重臣，朝中大臣都要敬他三分。而王政君当时虽然贵为皇后，但是空有其位没有实权。王家在汉元帝眼里那根本就是狗屎一堆呀。于是乎，汉成帝上任之后，王政君极力打造了王氏家族。但同为外戚的许家，论资历比王凤深，论本事比王凤强，论威望比王凤大，这让王政君心里边特别的不爽。正是这些原因呢，王太后就起了废后的心思了，而且这个心思是与日俱增。而这时候老天总是不作美，一系列的怪天气出现，苦煞了专权的王家人，也给了他们向许皇后下手的机会。打先锋的是王太后指使的两名鹰爪，刘向和古勇。他们两个几乎同时向汉成帝递交了两份奏章， 大致内容是：天灾之祸不在人，在于后宫。汉成帝就抓住后宫这个关键词了，再加上众人循循善诱的指引，充分地展开联想，跳过自己的母亲皇太后以后，许皇后就浮出了水面。汉成帝干脆直接找来刘向和古勇进行询问了。许皇后向来温和善良，平恩侯德高望重，许家怎么会惹怒天宫呢？刘向和古勇是异口同声啊，许皇后之所以无后，就是因为老天震怒的原因呐。要么说那时候的人他什么都不懂，也没有科学发展到现在的这种程度，他们就觉得有一点什么地震啊、日食啊这样的怪异现象，那都是老天震怒了，肯定是有人做得不好才是。汉成帝也相信这些啊。听刘向和古勇这么一说，他没话了。对话呢，就这么一问一答就结束了。但是接下来，汉成帝就对许皇后做出了处罚：交房以法，御服于驾，所发住官署，即所造作，一次外加群臣妾，皆如敬宁以前故事。这都什么意思啊？说得太文绉绉了。说得简单一些，就是降你的工资。这天上掉下来个黑锅呀，许皇后怎么就愿意能背呢？于是她义无反顾的就开始上诉了。她有目的呀，希望汉成帝能够还她一个公道。许皇后以为凭借多年她专宠的资历，汉成帝自然会为她做主。可事实证明，这一次人算不如天算，他居然算错了。汉成帝没有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他非但义正辞严地驳回了许皇后的上诉，而且还拿自己的岳丈许家开了刀。许家回家享受天年去了，许皇后也因此被打入了冷宫。王家人并没有因此就满足了，相反，他们认为斩草不除根，后患无穷，对他要赶尽杀绝。这时候天灾还在不断的上演，建昭四年，正是一个飞雨绵绵的秋天，据说那大雨连着下了半个月，黄河的管头和东郡金堤发生了决口，淹没了无数的农田，摧毁了无数的房屋，死伤了无数的人。而这样无数的原因却归纳在一个人的身上，许皇后。王家的鹰爪们就纷纷出动，说这是对许皇后惩罚不够的缘故。一日夫妻百日恩呐。汉成帝虽然有点厌倦年老色衰而且无后的许皇后，但要他这么绝情的直接把许皇后弄死，他还是不忍心的。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对姐妹花的出现把许皇后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对姐妹花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赵飞燕和赵合德。古今来不少美人，问他寿宴肥还，几个红颜成薄幸，天地间尽多运势，对此民间之酒，半江明月放酣歌。这首诗里边的肥还指的是杨玉环，而寿宴指的就是赵飞燕。赵飞燕和他的孪生妹妹赵合德生在江南水乡，他们的母亲是江都王的孙女儿姑苏郡主，嫁给中尉赵曼之后，可能是觉得这样下嫁有点委屈，就找了一个情郎舍人冯万金。这个冯万金果然是人如其名，两个人很快就生了一对私生女。 考虑到这样的婚外情呢，不应该留下什么把柄。姑苏郡主狠狠心，就把他们丢在了郊外，让他们自生自灭。三天三夜之后，姑苏郡主还是忍不住要去看看动静，结果赵氏姐妹既没有被狼给叼走，也没在那儿饿死。这下没办法了，只好把他们抱回家里边去抚养。我们很难想象啊，在当时的封建社会，赵曼是如何面对这一对从天而降的私生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被戴了绿帽子之后的赵曼从此变得抑郁和消极，没过多久她就去世了。母女三人从此只能依靠冯万金了。可是呢，他这点万金油怎么经得起母女三人的挥霍呀？没过几年就追随着赵曼去了阴曹地府。没有依靠了，母女三人过起了流浪的生活。他们从姑苏一直流落到京师长安，寄居在城郊的陋室之中，靠着钱钱玉手替人做工为生。赵母在这样的贫病交加当中撒手人寰，赵氏姐妹就依托在同里的赵翁家里，成为赵翁的干闺女了，过着一种寄人篱下的生活。赵翁当时已经花甲之年了，膝下却没有一儿半女，凭空捡到了一对花式的少女，自然就高兴了，就跟亲生女儿一样的培养，读书识字，琴棋书画无所不教。不出几年，赵氏姐妹已经很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光阴荏苒，赵翁眼看自己已经到了来日无多的时候了，就为赵飞燕姐妹谋求发展。机遇还就来了，没多久，赵飞燕姐妹就被当时的长安第一公主杨阿公主收为了侍女。刚进公主府的时候呢，姐妹俩任职设职，并不是什么歌舞伎，可是她们俩对歌舞却有着天生的敏感，很快就超过了那些专门培养的歌舞伎，成了杨阿公主府里的头牌。由于赵飞燕原名遗嘱，窈窕秀美，凭栏临风，有翩然欲飞之态，被称为赵飞燕。姐妹俩对歌舞啊，近乎痴迷的程度，据说为了精研技艺，常常是废寝忘食，根本就不顾别人的冷嘲热讽。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话一点都不假。就在赵飞燕努力的时候，机遇意外地降临了。话说从洪家元年的春天开始，汉成帝呢就迷上了微服出访，和当年的汉武帝一样，他也有自己的经纪人富平侯张放。富平侯张放是靖武公主的儿子，之所以得到汉成帝的青睐，一是因为他是汉成帝的表弟，二是张放的妻子是汉成帝的原配许皇后的亲妹妹，再加上两个人的年纪相若，自小就情趣相投，是不折不扣的铁哥们儿。所以呢，汉成帝微服出访的时候常常带上张放。这一天，汉成帝带着张放又去兜风了，无意当中转到了杨阿公主的府邸。汉成帝一时心血来潮，马上来了个临时造访。杨阿公主一看皇上来了，立马举行盛大的接风宴。盛宴之上，歌舞先行。按照常规来推断呢，歌舞只是个盘外餐，仅仅是给酒宴提神助兴罢了。可事实证明，这位汉成帝和他的祖宗刘彻一样，在这样的风月场合很快 就遭遇了爱情。阳娥公主挖来赵氏姐妹，目的就是要钓汉成帝这条大鱼。自从阳娥公主手一挥，府中歌女舞伎是轮番上阵，轻歌曼舞，别样的风情，独特的韵味，新鲜而且不失刺激，让汉成帝眼花缭乱，就有点飘飘然了。汉成帝不禁感慨，家花就是没有野花香啊。等到赵飞燕出场的时候，歌声娇脆，舞姿轻盈，好像空谷英明，又好似仙子凌波。再看她纤眉如画，秀发如云，尤其是一对流星一般的眼眸，含情脉脉，回身一瞥，闪烁出无限诱人的风情和醉人的魅力。汉成帝就像雾里看花一样，看不真切，看不明白，一下子如痴如狂，如梦如幻。接下来的事情很简单了，汉成帝走过场似的询问了赵飞燕的一些家底儿。他没有像汉武帝那么猴急，就在更衣间里办真事儿，而是等到宴席结束之后，把赵飞燕带回了皇宫。芙蓉帐里玉体横陈，汉成帝这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销魂蚀骨。受宠的赵飞燕呢，很快就被汉成帝封为了婕妤，绝比列侯，连许皇后也要礼让三分。赵飞燕在宫中受宠，赵合德还在阳娥公主家里闲置呢。汉成帝终于从小道消息知道了，赵合德的姿容不在姐姐赵飞燕之下，就起了得陇望蜀的心了。于是派人以白宝凤毛布辇前往阳娥公主府接她入宫。在汉成帝想来呢，这么高的礼遇去请赵合德，那肯定是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可是呢，出人意料，赵合德却拒绝了他的美意，理由是没有得到姐姐的召唤，我是绝不会入宫的，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入宫，那我只好以死相抗。面对赵合德欲迎还拒，汉成帝决定先对赵飞燕进行安抚，不但赐给他很多的奇珍异宝，而且还弄了一栋装修豪华的别墅远眺馆给他住。最终赵飞燕只好亲自去请赵合德入宫。这一下赵合德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宫了。进宫之前，他是香汤沐浴，精心巧妙地打扮了一番。七分靠长相，三分靠打扮，这话一点都不假。赵合德本来就很美，这一打扮那更是美不胜收。果然呢，汉成帝一看到他这般千娇百媚的样子，顿时间身子就酥了半边了。这个赵合德呢，继续上演欲迎还拒。皇上如今是我的姐夫，姐妹共侍一夫之事，如果没有姐姐的允许，我是宁死也万万行不得的。拒绝皇上的下场呢，一般都会是掉脑袋的。可是时机、分寸、火候都把握得恰到好处，赵合德的婉拒，汉成帝非但一点都没生气，反而是点头称赞不已。可是这一切都让势力在汉成帝身后的一位宫廷女官看在眼里了。这位老妇人可见多识广，早在汉宣帝时期就已在宫中担任教习了，她叫卓化成，号称卓夫人。 眼看着皇帝为一个初次见面的宫婢竟然不惜当众如此自降身份，不由得轻轻叹息呀，这个女人是祸水呀，日后一定会出大乱子的。三天以后，吊足了汉成帝胃口的赵合德这才给他喂食了。他那丰润饱满的美妙躯体，还有那举世无双的媚功，使得汉成帝在春风一度之后赐赵合德为温柔乡，并且发出了一句感叹：温柔乡里死，做鬼也风流。可是呢，汉成帝不会料到，他这样发自内心的感慨，日后竟然会一语成谶。日后葬送他的，正是这恋恋不舍的温柔乡。随后，赵合德马上也被升为婕妤，和姐姐赵飞燕一起，成了汉成帝的最爱。对于这样的结局呢，赵飞燕很是满足。他认为做人富贵如此，也不枉来这一生了。可赵合德却不这么想，他知道一时的宠爱就如昙花一现，要想永远得宠，就必须得把皇帝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要控制皇帝呢，就得消除皇帝身边的隐患。于是一个人就成了赵合德眼中最大的目标，许皇后。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启航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全送给你，再带你一起划条线旅行，跳片岛屿，抓紧海底，拥抱着你，呼吸着你，你就是我最甜的氧气，温柔地说是真的喜欢你，浪漫轻声的耳语，拥抱着你，循环着你，对你何止这一句忠义，一步一曲从开始到结局，步步来福的痴迷。飞行到遥远的天际，摘下一颗星星就全送给你，再带你一起划条线旅行，跳片岛屿，扎进海底，拥抱着你，呼吸着你，你就是我最甜的氧气，温柔地说是真的喜欢你，浪漫